恭候您的莅临。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机场二高速进京方向平房桥路段车多，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清河大桥到黄岗桥行驶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推荐 新歌一号张靓颖，我不在， 我不在等着别人的看看。 新歌二号 Kiki 复演，小悸动， 想让你看见脸红，想被你呵护在怀中。 新歌三号宋秉阳，来不及， 来不及再见。 四号火箭少女101月亮警察， 我来拯救你，化身成战衣，哦哦啦啦啦啦啦。 新歌五号张艺兴 Give me a chance， 新歌六号陈立农我是你的， 原来是你变了，原来是你变了，不会再触动了，不会再过问。 新歌七号顾峰慌， 这辈子是不是这样了，是不是就这样屈服了。 新歌八号刘伯欣 Sleep Away， 你到底是否在我身边。 新歌九号陈意涵我喜欢你， 这一首歌想给你听，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 新歌十号魏巍儿你的借口， 你的借 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接下来是中歌榜，欢迎各位准时光临。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是你的 DJ 麒麟，这是北京音乐广播。中国榜两个小时的节目现在开始，第一个小时我们来聊聊流行歌曲当中的方言家乡话。哎，这个在歌曲里面加一些方言，会不会让一首歌变得更有趣一些呢？更有温度，或者是更好玩啊？我记得两年前有一档综艺节目叫《13亿分贝》，就将方言跟音乐相结合，其中有一首歌就是赵英俊的《方的言》。今天中国榜第一首歌来听这首。 车站曾经是小酒馆。远拼桌在你对面，你说的话总是要转弯，听不清心慌还是心烦。你说明天要走更远，不想人生留下遗憾。小的地方人更有尊严，活出个样子给自己看。吃饭你家乡城南面，学的地道就与那儿有关， 俊芳的言。你老家在哪儿？你在哪儿长大的啊？除了我们要讲普通话以外呢，在家乡这个要讲家乡话。你比如说呢，我是从小是在重庆长大的啊，所以呢在家里面呢跟爸爸妈妈啊跟老同学们都是要讲重庆话的，所以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大概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说方言，在说重庆话哈、啊。然后如果碰到厦门的朋友，碰到厦门的朋友讲闽南话啊哈，不是碰到广东朋友讲一点点羞羞的广东话了。你是哪里的人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呢是进榜第二周排在第21位，来自苏运宁的生活倒影。作为她是来自海南的黎族女孩，她把自己的家乡话呢放进了歌曲当中，来表现妈妈对出门在外的女儿的嘱咐和挂念。来听一下苏运宁生活倒影。 攀上右上的人他还好吗？为什么看起来总有闭上眼睛？路过他的人们，也许会问候，也许会就走，也许还没等他回过神，就有些朝夕有交替。他终于笑了。 他终于笑了，他笑得好看。是爱哭的你呀、啊、天塌下来也能当被子盖呀、啊、你呀用翅膀给我温暖呐、啊、守护我去却吞着苦涩的糖、嗯、你呀笑起来天真的姑娘让我学会幸福的你啊希望皱纹永远和你捉迷藏记得阿布布记得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谭维维的一首叫做你啊，其实跟之前的苏运莹的生活倒影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这里面有妈妈对自己孩子的一种惦念啊，一种最温暖的告白啊。啊，谭维维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模仿她的母亲啊，用当地的方言四川话瑶儿、啊、这个讲了一段独白啊。好，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歌里面呢，这个歌名是上海话啊，这个上海人天天呢都会这么来讲啊，发太好啊，我当然是不准的，这发太好呢就是不要太好了，意思就是你太好的意思了啊，不要太帅了，不要太好了，不要太美了，不要太什么了啊，他们的句式是这样的。我们来听的是来自上海的胡彦斌用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名字来唱啊，不太不太哎不太好。 现实在对决，自己逼出黑眼圈，把酒贴拍一遍，快乐立刻兑现，下一站成就还是金钱，有的白痴不如气节，把身在地边支配替换范围间，看着孤单过得璀璨，有一座魔法乐园，叫你把名利看淡，让我有人向外挑战，我天生平凡，从默默无闻的有人喜欢，我的作风随遇而安，有的有时要习惯，回头看黑树黑树黑树绿色英雄好汉，时间不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跟着慢着，快乐是一滴滴的每天都在 情。 舍青青柳色新。 陕西的方言呢，曾经在原创流行乐当中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比如说80年代风靡一时的西北风，90年代张楚、许巍、郑钧等众多来自陕西的优秀音乐人，把方言和文化融进到了优秀的歌曲里面。同样来自西安的曹轩宾，则用这首《别君叹》将千年离愁放在关中腔调的吟唱当中，把方言当作是融会古今的一道门啊！这首歌相当的精彩啊！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

嗨，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这里收听麒麟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聊聊歌曲当中的方言家乡话。那要说到流行歌曲当中用的最多的方言应该是广东话粤语啊，这个广东香港一带的发达的流行文化让粤语歌曲呢曾经风靡了全球华人的世界啊，当然早就自成一格的。这个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陈奕迅全新的单曲啊，跟 Dear Band 一起合作的一首歌曲《可依可在》，什么意思啊？ 回味那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簿，翻开细看，仍是翠绿的，常做破坏的，来自偶尔向力， 无限笑容的，平静友善的， 天生形状怪异的。再次见面，再拍些新的照片，听一听讲一讲，从而污蔑，不想你世界怎么变迁，成熟了面孔，游行更健康，轮住弹下话话，松不了绑，是爱幻想的，提步往前方，同在岁月中，苦苦找答案。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簿，翻开细看，可不可想，不想再次见面，再拍些新这样，你认识我，只盼望每个都发亮。爱是这样，我认识你，不接受你那欢笑被揭穿。爱是这样，我目睹了，不再是 Eason 呢，今年再度呢和自己的巡演乐队完成专辑，这是 Eason and the Duo Band 与高手云集的乐队一起带来一首新歌《可依可在》啊。广东话里的可依可在，可依不可在，意思是只可以做一次，不可以有再一次。红鸭是不是这么读的呀？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曹芳的《南澜掌》。在傣语傣族的古语当中呢，澜沧江就叫做南澜掌，意思是百万大象繁衍的河流。2010年曹芳推出单曲《南澜掌》，无论是歌曲开头沧桑老人的话语，还是歌曲当中傣族传统唱段，都是把民族的文化和音乐相结合，来听一下。 南国边连过个南，你那边行人巴萨地后本黑别万干人过有金月山地阴那边行人。 你可知道有个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的人儿很善良，那里是我的故乡。蓝的天，白的云，一条河脏村村窄窄轻轻柔柔的怀抱。江水慢慢的流呀，走了很久很久的路，想看看那个地方。蓝蓝的天，白的云，还有一面向我注视，充满温暖的眼光。 曹芳的一首歌曲《南兰掌》，里面我们听到了傣族的一些语言和唱段哈。中国有非常多的少数民族都是能歌善舞的，蒙古族、傣族、彝族啊，从90年代的山鹰组合《一人制造》，到前几年的集结，目前新歌在榜《吉克隽逸》啊，等等等等啊，彝族给中文的流行歌坛贡献了不少的精彩的音乐人哈。吉克隽逸虽然是走国际化的路线，但是只要把自己的民族文化放在歌曲当中，就别有一番韵味儿啊！我们来听一下去年用彝语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尘世》，这里是中歌榜。 丢了屹立了多少年，这碗美酒就酝酿了多少年，酿出了故乡的河，故乡的河酿出了故乡的山，故乡的山。那首歌谣传唱了多少年，当天的祝福就流淌了多少年，唱红了汉子的脸，汉子的脸唱湿了女人，女人的 贾为将在月底上映他主演的电影演唱的同名推广曲《阿拉江色》啊，这也是源自舅舅传唱的一首藏族民歌，意思呢就是请您干了这杯美酒。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歌曲风各自不同，用到不同地区的方言或者是不同民族的语言也各不相同，但其实都所蕴含的情感内核呢都是与家乡相关联的。就像下面这首歌李建清在家乡里唱到那样，你的思念是久治不愈的顽疾，你的乡音是如母亲给的胎记。 无论你多富裕，成为多么显赫的人，城里的门槛被打破，不再说方言，母亲的家总是要回的。旧大巴将你从城里往乡下送，你屋越来越重，房子越来越散，行道树代替路灯，指引你回家。吃饭的桌子上，灰影在飞。这就是你的故乡，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每天早晨，人们在拥挤的长鸣中起床。你坐的火车去了另一个地方，别人的黑泥土、红泥土、黄泥土 别人的家。你的思念是久治不愈顽疾，你的乡音如母亲给的胎记。归来吧游子，功名臣服不必提，直至初衷别忘记。大把将你从城里往乡下送，礼物越来越重，房子越来越松，行道树代替路灯指引你回家，吃饭的桌子上早晨，人们在公鸡的长鸣中起床。你坐的火车去了另一个地方，别人的黑泥土、红泥土、黄泥土，别人的家，别人的黑泥土、红泥土、黄泥土，别人的家。你的思念是久治不愈顽疾，你的乡音如母亲给的胎记。归来吧游子，功名臣服不必提，直至初衷别忘记。 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上歌曲 Top 40第三十位阿杜坏朋友。 坏朋友罪名莫须有，他偏有种拥抱的冲动。 第二十九位阿朵选择原谅。 站在镜子前看自己的脸。 第二十八位莫文蔚心领神会。 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 第二十七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第二十六位汪苏泷旷梦。 停不下的舞。 第二十五位林宥嘉火焰小溪。第二十四位马上又近在远方。 什么不得就是远方，为了你才想出时候的翅膀。 第二十三位雷佳别来无恙。 当爱成为眼前风浪，黑梦无限延长，我会全力抵抗。 第二十二位阿信当每颗星星。第十一位苏运莹生活导引。 风轻轻拂过半山腰，他的眼睛总有些浪漫。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十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在心愿，你那曾经执着的眼，抹去从前渐行渐远。背叛美丽是月掩，它温柔毁灭，你在撕裂我无力的心， 大家对张信哲的印象当然就是永远的情歌王子，其实在他的作品当中也有几首是来自他个人的创作。我们听到这首歌1997年挚爱专辑当中由王中岩作词，张信哲本人作曲的背叛啊，大家没想到这首歌居然是他自己写的。下面说到蔡依林新专辑，不知道会不会收录个人的创作啊？在创作方面的进步，还要说到2003年周杰伦帮他咸鱼翻身的《看我72变》专辑。平时不怎么写歌的蔡依林，首度填词就是《骑士精神》。日后呢，填词的作品还包括《马甲上的绳索》《始作俑者》《反复记号》《开场牌》等等。我们听一下双 J 的经典合作。 当我看见左肩破损的在意，盔甲后你的表情带着笑意，像个对我说外来的袭击器，降临公主远去，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我不听我不听，偏偏我也容易受影响，容易伤心，没有用微笑的表面不停骗自己，他们的语气好像是攻击，自卑的心理思念来带着各种面具，想让你我孤立，莫名其妙的心怀疑，莫名其妙的心怀疑，如同傻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其妙的心怀疑，莫名其妙的心怀疑，不如下当点一直的主意，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是梦幻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有真实，就这样。 奇迹，笑里过程感觉一起慢慢自己是你无力无力，每天我有容易生命才有你伤心，你就有微笑的两人不应该自己找不定，好好攻击我的心里藏着乱，带着各种面具笑容你我不理。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双 J 的经典合作《骑士精神》，来自 Jolin 蔡依林。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沙宝亮2009年专辑《无名指》当中的答案。他凭借一张创作专辑拿到当年中国网的年度最佳歌手。早年还是杂技演员的沙宝亮常常出过演出呢，所以很早就接触到了一些国外的音乐，然后呢自己就琢磨唱歌跳舞，也是在那个时候沙宝亮开始尝试写歌，一直坚持到现在，名副其实的隐形的创作人。在本周排名第5，他的《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作曲人便是他自己。 不能再给我多一点时间，这场见面我准备了好几天，这问题让我很为难，怎么对你说，怎么对你说，我给不了的答案，我怎么给你答案，守着爱情总该有点期盼，奈何换来一刀两断，我给不了的答案，我怎么给你答案，你的身体眼泪沾了一半，我的温暖像外套一样淡，它只能应付一个夜晚，一个夜晚。再给我多一点时间，这场见面我准备了好几天，这问题让我很为难，怎么对你说，怎么对你说，给不了的答案，我也想给你答案，有的时候爱让人勇敢，有的时候爱让人为难，我给不了的答案，我怎么给你答案，守着爱情总该有点期盼，奈何换来一刀两断， 9年前沙宝亮的一首歌曲，他自己写的歌叫做答案。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 中国歌曲排行榜。Julia 彭佳慧，想你想疯了。这首歌呢是最早1999年柯以敏的一首主打歌曲，就是由彭佳慧来作曲的一首歌哈。后来呢在2013年呢，彭佳慧推出翻唱专辑最佳十分，就将这首歌呢重新拿回来自己来唱一版啊。想你想疯了，彭佳慧作曲的一首歌，彭佳慧、黄桂兰、戴维正联合作词。下面来听田馥甄的这首新歌，在榜上取得不错成绩，本周排了第36，是田馥甄本人来作词，林永轩作曲的一首歌，叫《自己的房间》。稍后见。 高高的舞台下脚，脱下了亮丽堂皇，什么是差，什么是假，关起门不要对自己说谎，让心里就躺在地上，将痛的脚晾在床上，只想在自己房间虚度时光。我没有梦想，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只有4度，明天早晨气温偏低，出行请您注意添衣保暖。明天依然是个天晴气爽的好天气，阳光明媚，大气透明度较好，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方面，澳门正在积极筹备申办全国荷花展，与2019北京世园会之澳门园区互相辉映。澳门因为和荷花渊源深厚，故以荷园为名，借2019北京世园会举行期间展现澳门的魅力色彩，和祖国共度庆典。据了解呢，澳门园以东方为主入口，入口广场用极具特色的碎石作为铺面，并且配以波浪形的图案，同时以妈祖阁牌坊作为澳门园的门户，于牌坊侧放置洋船石。园区之内以不同材质的荷花造型作为小品分布在各处，让游人体会荷花的不同美态。同时呢，在2019北京世园会上，蔬菜也将独自撑起一片天，以蔬菜作为景观素材的百蔬园也将在世园会上首次闪亮登场。第10届北京国际茶叶及茶艺博览会将于10月20号到22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三元桥老国展23号馆与北京国际旅游商品及旅游装备博览会同期举办。据了解，本次茶博会将有300家来自全国各地的茶企参与，六大茶类、茶具、紫砂、茶壶、茶工艺品等万余种展品将在现场展出。市民将可以在现场品尝到大益普洱、西湖龙井、小青柑等诸多好茶。重阳节期间，八大处公园举办第31届重阳游山会活动，市区政府多个职能部门参加，现场将隆重揭晓北京市孝星榜样的评选结果，并且以市政府的名义命名孝星榜样。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这里是中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非创作类歌手的创作。提到 Eason 陈奕迅，你会想到哪首歌是他自己写的呢？兄弟，落花流水给你。陈奕迅还写了一首歌叫怪物。论到音乐风格，陈奕迅他没有设限，什么风格都愿意尝试。而谈到他的创作，往往是略带伤感的情歌。接下来听陈奕迅作曲、林夕作词的《你会不会》。意思呢？ 最还看 错了，现在身边是谁？我曾以为，我却误会，一转身就能擦干你的汗水。给我100万岁，也许都不能看着你沉睡。现在身边是谁？我曾以为，我却误会，一转身就能擦干你的汗水。给我100万岁，也许都不能看着你沉睡。 歌是陈奕迅在2002年的一张非常厉害的专辑 Special Thanks To 啊当中的一首他自己作曲的歌，叫你会不会。当然这张专辑里面有太多比较有个红的歌曲，比如说你的背包、雅亚努啊等等啊，你会不会啊，陈奕迅他自己写给自己的这种苦情歌。接下来继续留在香港，我们来听王菲写的歌曲。王菲呢，最早在93年《十万个为什么》里面收录了她第一次作曲的歌曲，叫做《心动》，那首署名还叫王静文。后来跟当时的老公窦唯合作《誓言》，讨好自己，又为爱女窦靖童写过《童》哈。我们来听这首歌，叫《不留》。 给了你，我把座位给了他，我把厨房给了你，晚餐给了你。 15年前专辑《将爱》当中的《不留》很美哈。会写歌真的是太美妙的一件事情了。现在的技术呢，给了更多类似像我们这种从来没有学过基础的这个音乐理论跟乐器的人作曲的机会，比如说有录音笔，我可以哼出来嘛。然后呢，再找会的人把谱子给扒下来嘛，对不对？这些都是方法的。麒麟在北京正在直播中歌榜，下面这位呢，算是非创作歌手当中比较高产的一位。从2003年发表第一首词曲作品《Someone》之后，像《第一天》《很好》《人性》《王子灭愚人的国度》等等，都是出自他手。2010年，他还是林俊杰他说的填词人，他就是林俊杰的老乡。孙燕姿啊，我们来听 JJ。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 息，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清醒，不怕天明，我想只是害怕清醒。 我们听到这是林俊杰的他说，这首歌的填词人是孙燕姿啊。听到这首歌呢，又想起了当时张碧晨在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呢，第一首战歌就是他说。下面我们来听林忆莲，这首歌由李宗盛作词，林忆莲作曲，叫铿锵玫瑰啊。他和不同的制作人合作，形成了他一人一面的特点啊。Sandy 林忆莲铿锵玫瑰，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在北京的 DJ 麒麟，谢谢各位今天有空来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